老子我老干事人民在街地地事了周一周来把心里做了提了俺的天不成就那么多大人给你给你心里那么多所有我就敲上敲下 我老子老子 帅帅帅帅帅帅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是人民在接地地水的周云周来吧是做了铁人外的全部成就那么多大人在这心里面有没有所有的敲门敲下 帅帅帅帅帅帅都等的你都等我的大胆子大爷都大半个里等 I'm gonna go.